新的途径增加人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如何确保非本地培训护士的质素，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条件和资历等。卢颂茂表示会征询并且考虑业界意见，由护士管理局作最终决定。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一股干燥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下。本港地区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0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319点，跌605点，总成交1,6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11,442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1.6跌8.6，美团127.4跌2蚊，京东集团158.7跌20.6，阿里巴巴81.15跌3.35，盈富基金19.49跌6.7，比亚迪股份201.2跌17.8，理想汽车83.75跌3.6，汇丰控股56.4跌2.15，中国移动62元跌0.9，百度集团129.5跌8.1。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377，瑞士法郎8.441，澳元5.167，加元5.666，新西兰元4.794，欧元8.318。每百日元对港元5.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3点，跌479点。伦敦金每安士，港金报17,160，比上日收市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1美元，卖出1,835.3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彩虹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比较车多，两边龙尾去到青山湾泳滩同埋黄金海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3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咧，其实都系一个程度上嘅问题，希望优化海滨嘅工程更加畅顺咁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信： 政府对呢条法律太过惊青啦，如果你唔系破坏个海港，啲工程系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嘅李立峰你好， 你好。 嗱，李立峰，我哋又倾下一个咧关于医疗服务嘅问题啦，就系讲紧牙医啦。嗱，而家咧牙医咧，亦或者咁讲啦，其实大部分市民如果佢需要牙科嘅服务咧，佢哋主要都系去向私人市场去寻求嘅，因为咧政府嘅牙科服务咧，其实就好主要系服务公务员嘅，咁只有一啲嘅紧急服务咧。他哋先至會提供俾即係一般嘅人士嘅啫，嚇咁啊嗱，但係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係、是、公營嘅牙科嘅服務咧，亦都出現咗一個人手嘅問題。譬如咧，我哋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喺2021-22年度咧，衛生署嘅牙醫嘅流失率咧係達到11.1%嘅，而截到2023年3月1日為止啦，衛生署嘅牙科醫生嘅職系嘅空缺率咧係達到20.5%，都係一個頗高嘅數字。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翻个人手咧？最近咧就有报章报道啦，就系、是、政府咧系正系咨询紧业界啊，就住牙医注册条例咧作出修订嘅。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修订咧，就系而家本地嘅牙科毕业生，佢哋系唔需要实习咧就可以正式注册噶啦。咁政府打算其中一个修例方向咧，就系、是、本地嘅牙科毕业生要实习1年之后咧，先至能够正式注册嘅。而一啲咧系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咧，亦都要在指定机构，即系指定机构咧，就系、是、譬如系包括咗系医管局啊、卫生署啊，或者其他由医卫局局长透过先订立后审议嘅附属法例指明嘅机构咧，喺嗰度做多2年咧，然之后先至可以系完成到个相关要求。咁即系简单嚟讲，有啲人就形容咧，你系个牙科毕业生，你要系1+2，即系多3年先至可以出嚟咧。 一個私人市場嗰度執業。 係啊，咁就似乎好似一次過有一啲咁樣樣建議，如果落實嘅話咧，咁就個感覺好似係對而家嘅即係牙科，即、就、係、是、讀牙科嘅同學啦，可能個影響都幾大。咁固然啦，即係嗰個實際嘅即係頭先提到嗰個公營嘅個流失率，咁都係一個現實嘅狀況，咁都係即係需要有啲方法去處理。咁所以入邊都即係其實政府提出嗰個一啲嘅建議，或大家提出嘅建議入邊都提到話，即係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牙醫嘅方式嘅，咁都係即係多管齊下。咁但係去翻就話講緊嗰個關於本地培訓牙醫人手個建議方案，咁其實即係會唔會係會即係咪係咪真係幫到幾多咧？會唔會其實亦都影響緊年輕人話佢如果佢真係喺度即係諗住讀牙醫嘅時候，咁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對佢哋影個意欲啊，會有啲嘅影響咧咁？ 我哋其实亦都有问过医务卫生局咧，咁究竟有冇一份正式嘅咨询文件咧，系出嚟同相关嘅即系唔同嘅持份者咧去咨询嘅？咁但系咧，医务卫生局佢就即系冇提供到个文件啦。咁但系佢哋嘅回复咧就话，正系就住方案咧系咨询紧相关嘅持份者，同埋聆听佢哋嘅意见嘅。咁包括咧个方案咧对于公私营嘅牙科护理服务可能带嚟嘅影响等等。而佢哋嘅工作目标咧就系2023年内啦，向立法会咧提出立法建议嘅。其实佢哋亦都个回复就话，即系点解要去做今次嘅一个咁样嘅咨询咧？其实就系因为香港一直系面对住牙医人手短缺嘅问题啦，亦都有牙医嘅退休啊，同埋流失潮嘅。咁而喺2022年嘅施政报告咧，亦都系提出咗啦，要用唔同嘅方案咧，系增加医护人手。咁而牙医咧，亦都系其中一部分嘅。咁头先提到啦，其中有一个根据业界所提出话咨询嘅方向咧，就系本地培训嘅毕业生，佢哋系需要实习一年先至可以做注册嘅。嗱，医卫局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回复，佢就话而家本地嘅牙科毕业生咧，由大学毕业咧就可以独立执业啦，就唔需要好似医生咁样咧喺毕业之后咧就经过一年嘅实习期，实地临床工作，并且经过评核咧就先至能够取得正式的註冊。而政府也都留意到牙醫的專業界別普遍支持加強本地培訓牙醫的臨床工作經驗，等到牙醫專業日後可以適切地回應到本地醫療系統的需要，也都為畢業生提供服務公營醫療系統的機會。上述就是醫務衛生局回覆我們的查詢。不過李立峰，如果是這樣去解讀的時候，會不會究竟嗰、那個畢業之後實習一年嘅要求，呢、這個係唔係成個牙醫界別嘅普遍共識呢？如果正如都有啲嘅議員提出，你以前冇一個咁樣嘅要求，而而家你係希望加入一個條件嘅時候，係唔係代表咗你發覺啊過去牙醫畢業生嘅水準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因此而需要加強呢？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而家即係要啲畢業生佢哋去服務嗰、那個公營嘅醫療系統即係一年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變相咧，係咪可以增加到成個公營醫療系統入邊嘅牙科嘅人手？如果係增加咗嘅時候，咁究竟佢個服務對象啊，又係咪可以擴充一啲係向非公務員嘅一般市民咧？呢啲都係一啲可以思考嘅角度。 係啊，咁即係固然其實我諗即係我自己，我諗翻我自己由細到大啊，咁事實上係嘅，我諗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係啦，即係由細到大，即係好多年嚟睇牙醫，好多時都係真係講緊私營嘅，咁即係同公營真係有啲，譬如如果我屋企人有時你話試過去公立醫院等排急症室啊等等，你都會即係好多時候會用到公立醫院服務。咁但係似乎牙醫咧，又真係可能好多香港市民可能真係都真係會係好依賴嗰、那個即係所謂私營嗰個市場去做咁樣樣。咁呢度係涉及到佢背後原本嗰、那個即係服務嘅供應啦，即係公營佢可以供應到幾多，私營可以供應到幾多咁。咁如果而家咁一方面就好似係公營連人手都唔係好夠，咁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啲新嘅建議，或者甚至將來如果真係有啲相關嘅建議係落實嘅，真係咁樣執行嘅話，咁如果公營嘅人手係即係好充分嘅時候，咁其實係咪應該考慮即係擴闊翻因為始終公營就係公營啊嘛，應該係為市民服務噶嘛，係咪應該擴闊翻俾更加多嘅市民去？ 即係享用到嗰個服務咧？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嘅即係問題去討論咯。 同埋呢樣嘢都牽涉到咧，你成個公營服務本身你個設計原意係想點嘅？即係你個設計原意係想為公務員叫提供一個醫療福利，令到佢哋及佢哋嘅家人可以獲得牙科服務啊？定係其實你個面向本身就係希望咧服務大部分嘅市民，只不過就係因為你而家可能係礙於人手啊，或者係其他嘅理由未能夠做到呢一部分，所以咧先至將你面向市民嘅服務咧就限制喺緊急服務嗰個嘅類別咧。其實呢啲可能係牽涉到一啲制度原本嘅設計問題咧，其實都需要去問嘅，亦都我諗可能都期望咧，即係醫務衛生局咧，佢哋對於成個嘅諮詢方向咧都可以或者係咪可以向公眾再透露多一啲 清晰啲嘅解釋啦？ 點解會係咁樣做咧？咁但係呢個嘅事件咧，亦都引嚟業界嘅關注啦。咁同埋譬如之前我哋亦都留意到嘅，當我哋講到公營嘅醫療服務嘅時候，都有留意到就係話有啲市民咧要普通嘅市民要輪候公營醫療服務，往往就可能要捱更抵夜咁樣去排隊嘅。咁大家其實對於我哋公營嘅牙醫服務咧，有啲乜嘢嘅訴求或者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過。咁我哋立峰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又請嚟咧，就係業界嘅代表啊，就係香港牙醫學會嘅會長黃志偉啊。黃志偉你好， 你好， 你好，係主持人你好， 係黃志偉啊。首先我想請問聲，即係據你所了解咧，而家嗰個諮詢範圍咧，係咪主要係限於譬如你哋醫學會啦，或者係牙醫嘅專科界別㗎？有冇諮詢到一啲譬如係可能係病人嘅團體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界別啊？ 嗱，呢個問題我就唔係太清楚，不過咧我知道牙科業界好多嘅持份者咧都係有被諮詢嘅。啊，我諗政府做嘢有個流程嘅。咁啊，而家呢份 proposal 其實呢份只係一個 proposal 啫，啊，全部係未落實嘅。如果要落實嘅話，當然就唔需要諮詢啦。佢應該而家諮詢緊相我哋嘅持份者嘅時候咧，應該仍然一個相當早嘅階段啊。咁佢要諮詢曬全部之後，再有一個 final 嘅，然後先至再上立法會。我諗係仲有一段距離嘅。暫時嚟講咧，你哋所見到嘅嘢咧，唔係一定最終嘅。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或者有作出微调的。 但业界就相当之关注呢，就是本地牙科的毕业生都要实习一年才能够正式注册，同埋呢他们要在个指定机构那个服务两年的这个问题。其实你们的理解即是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抛出一个这样的方案，要做一个这样的改变，背后的理据是在哪里 呢？我睇嗰個 proposal 咧，一年嘅實習期咧，係擺得比較前一啲嘅。我相信就係佢好想去實行呢一樣嘢嘅。嗰、那個至於兩年嘅 PSO 呢個公眾服務期咧，就擺到好後下，同埋寫嗰陣時咧寫到好嚇，好可譬如話探索可行性咁上下嘅啫。咁就未必一定係100%呢個會出現到嘅，咁我覺得咧，因為而家正其實喺好多年前，我哋已經睇到最近呢幾年係會有政府嘅人牙科市場嘅牙科醫生係會有短缺嘅，因為咧喺1985年第一屆從來嘅牙科醫生都係從喺海外輸入嘅，喺1985年開始有第一屆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嘅牙科畢業生出現。咁嗰年有幾十，有好似有70-80個咁滯嘅係。咁呢一班人咧，85年、86年、87年一路開始咧，到而家咧，你計條數咧，就應該差唔多係一個退休嘅60歲啦。咁我哋係之前已經發現咗有嗰一個咁樣嘅問題，就係將個牙科同學生嘅收身咧增加咗。喺今年咧就有70個出嚟嘅，有90個入讀嘅。咁但係咧就啱啱發現咗咧，原來呢、這個我哋呢個一廂情願嘅諗法咧，可能唔係好 work 喎。因為今年嘅畢業生雖然多咗，但入去公營市場嘅人咧，反而係少咗嘅。咁人唔係唔見咗啊，啲人走咗去私營市場可能係咁所以可能因為咁樣啊，見到就算我哋之前諗嘅方法已經得咗啦，都可能唔係。都系解決唔到佢問題，啲人唔去公營市場喎，咁可能佢又拋出一個方案咁樣， 即係 guarantee 有啲人喺高齡市場啦。咁如果其實你唔使太擔心一個我唔使太擔心呢啲咁樣嘅制度嘅一個制度啊，係好制度定壞制度咧？唔係淨係睇個數字嘅，或者睇點樣睇個咪要加多一年咁樣嘅，加多一年可能對社會係好處， 嗯， 對啲學生都對啲唔係唔好話學生啲畢業生可能係一個好處， 嗯， 對政府可能都係一個好處嚟嘅。 嗯 啊，咁因为其实政府喺政府入面做咧，就唔系话大家谂得咁衰咁差嘅。其实政府系有好多样嘢系喺政府度做，我哋先可以得到嘅。正如我当年毕业，我都好想喺政府度做噶，不过当年政府冇请我啫嘛。 阿黄志伟嗱，呢度就即系啦，即系因为政府而家提出嗰啲建议，咁有部分系嗰、那个即系所谓喺公营机构嘅指定年期嗰样嘢，咁啱你提到啦，咁亦都可能有啲毕业生，如果佢系即系毕业嘅时候，其实如果佢能够入公营医院，可能公营医院佢个接触面或者会面对嘅嘢咧，可能分钟更加多元化，可能会学到嘢，咁但系都想即系问翻，即系去翻嗰个所谓实习一年嗰个嘅要求啊，咁因为亦都有啲即系出嚟之后咧，有啲议员啊，有啲坊间嘅声音就会起码有啲疑惑啦，即系话呢个可能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澄清翻，就系、是、因为嗱，譬如如果过往牙医佢真系毕业出嚟就做得噶啦，咁如果而家突然间政府话诶唔系，我哋要佢哋实习一年，咁其实系唔系即系代表紧，即系去到近年真系开始，无论政府好业界好，觉得喂好似啲毕业生水平好似一般啲，又或者可能系咪个牙医嗰个行业有咩转变，令到即系而家个要求高咗，变咗系以往其实唔使实习一年直接做就得噶啦，而家会有一个咁嘅即系建议有可能有咁嘅要求咧。 嗱，其实我睇佢嘅 proposal 入边咧，我就见唔到佢话而家毕业生系唔够质素出去自己做嘅。 系， 佢一路都系讲紧 manpower supply 啫，即系人力资源吓。咁佢嘅理据一路都系人力资源唔够，佢从冇第一个理据话你哋嘅质素唔够，你要我要再训练过你。佢又冇提过，从来冇提过呢样嘢。 嗯， 我估嗱呢个系个谂。即係呢個 proposal 嘅原意係點樣？我諗要問翻寫 proposal 出嚟嘅人啦。但係佢入邊冇講過話，而家牙科畢業生嘅質素係唔夠嘅。 所以起碼係咯，所以起碼你嘅解讀就係、是、即係無論係實習一年嗰個嘅要求，亦或係再多兩年喺公營嗰個嘅建議，咁其實似乎至少睇佢哋嘅 proposal， 睇佢哋嘅文件啊，似乎都係主要係一個解決人手問題嘅方法。系嘛？ 佢个理据咧就系讲紧我哋读牙科咧，需要相当多嘅钱嘅。咁政府资助咗你咁多钱，咁多钱培训咗你咁多年，你出嚟服务翻下政府都系好理所当然嘅。 嗯， 所以个理据主要都系呢啲嚟嘅啫，就冇话到我哋啲毕业生唔掂嘅。 系， 而家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全世界排第一、第二噶嘛，咁你点可以话佢唔掂咧？系嘛？如果香港大学唔掂，其他可能唔掂啊。 嗯。另外有一樣嘢，即係都會想即係再補充翻，都係即係講嗰個人手問題啦。嗱，佢嗰個嘅而家即係傳媒報道嗰個建議入面都會提到話，即係新增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個途徑嘅咁呢個部分你又點睇？因為你啱提到其實譬如幾十年前香港本來就全部係引入嘅添咁，但係譬如去到呢一度其實有冇真係一個空間嚇？如果真係新增一啲途徑嘅話，係咪真係同埋係咪真係有個 supply 係咪真係有個供應咧？係咪真係會有外地嘅即係培訓嘅人係會真係會香港吸引到佢哋嚟執業嘅咧？ 嗱，其實呢度咧個。Facial Recognition 嗰樣嘢咧，即係特別註冊嗰樣嘢喺西醫度行緊㗎啦。 嗯。 啊，咁佢要行成點樣，就政府自己有數據啦。我手上面就冇啦。咁其實我哋香港嘅牙科咧，從來就冇拒絕過非本地培訓嘅牙科醫生入嚟執業嘅。我哋嘅執業試咧係從來都存在嘅。啊，我哋唔單止冇拒絕佢哋入嚟執業，我哋仲用咗好多方法幫佢哋pass 呢個畢業試喺香港執業添，咁而家佢只係可能香港政府只係覺得喂，你呢個方法都唔夠喎，我仲揾到其他 alternative 去令到佢哋更加多人可以入嚟咁解啫。 嗯， 系嗱，黄志伟啊，即系讲翻咧，头先话嗰个实习一年嗰个要求啦，咁你就话睇到咧，似乎个理据咧就系基于一个人力资源考虑嘅，咁你都头先提到咧就系话，一年之后咧再要喺个公营嘅单位咧服务两年嗰、那个系一个摆到好厚嘅其中一个即系摆出嚟问大家嘅意见嘅啫，咁但系譬如你嘅对业界嘅人手嘅理解，如果真系加咗呢个一年嘅实习期，对于解决公营嘅医疗公营牙医服务人手不足咧，有几大嘅帮助？而家都两年，又会有几大嘅帮助咧？ 嗱，我相信嗱，如果而家睇下佢后屘谂住点样做啦。如果而家睇单凭而家咧，政府 shortage 咧大概系几十个人嘅啫。如果我哋单凭今年出嚟嗰七十个，甚至过几年出嚟嗰九十个，加埋考执业试而攞到牌嗰堆人都有几十个嘅会系。咁話每年超過一百個人，如果呢一百個人都入曬去政府個架構入面嘅話咧，如果佢唔改變現有嘅模式嘅話咧，係有突嘅啦已經。但係佢後屘會諗住點樣 expand 個 service， 或者會唔會我睇埋一般市民啊，或者我會唔會喺社區康健中心擺埋啲牙醫落去做埋啲牙科嘅服務啊，諸如此類嘅嘢，我哋唔知佢最終會點樣行。如果睇現有嘅架構咧。呢一班人都可能食唔晒 噶。仲有30秒时间，咁你赞唔赞成？如果加咗人手之后，应该将个牙科服务咧系更加面向普通嘅市民咧？ 如果有可能嘅话，可以做一啲。不过市民嘅需求太大啦，好少量嘅加入咧，好难满足到所有嘅市民噶。 即系除非系喺成个培训嘅名额上面咧，再大幅增加，系调节到成个方向，咁先至可以处理到个普通市民嘅对于公营牙科服务嘅要求，系咪啊？ 仲要好多个配套设施啦，你唔系净有个医生得噶嘛？有冇牙科助护咧？牙科助护我都短缺过，有个医生冇个助护，咪都系做唔到嘢噶。有冇地方咧？ 系好，呢啲都系关键问题。多谢晒你，黄志伟系香港牙医学会嘅会长，电话号码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公布新一轮消费券计划派发详情，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及新来港人士，下个月16日将可以透过去年已经成功登记的储值支付工具，获发首期3000元电子消费券，余下2000元电子消费券会在7月16日发出。至於透過不同入境計劃來港居住及升學的人士，將可以獲發2500元電子消費券，發放日期一樣，首期金額1500元，第二期是1000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首期消費券不容許轉換儲值支付工具，是希望可以盡快將消費券發放給市民。若果合資格人士的帳戶已經遺失或者失效，當局會提供特定的渠道更改账户号码。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李文成表示，透过八达通领取电子消费券的人士，要在6月30日或之前用完首期3000元金额，才能够最快在7月16日领取2000元的余额。如果有关日期之前未能用完，最迟要在10月底之前用完首期金额。政府建議修訂護士註冊條例，增設特別註冊途徑，非本地培訓護士工作一定的年期，若果表現滿意，有資格在香港正式註冊，無需參加執業考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透過執業試，每年引入的非本地培訓護士相當少，需要開闢新途徑增加人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點樣確保非本地培訓護士的質素、申請人需要具備的條件和資歷等。盧寵茂表示會徵詢並且考慮業界意見，由護士管理局作最終決定。美國財政部將5家中國企業和1名個人列入制裁名單，指他們向伊朗提供俄羅斯 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的军用无人机零部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方的单边制裁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坚定依法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0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至到九龙塘会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消防局多车，龙尾排到浪翠园三期。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咧比较挤塞一啲噶，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今次是陈坤出道以来出演的首部职场剧，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我哋又倾紧咧，有关于政府啊，系向一啲嘅持份者咧做紧咨询啦，就希望修订咧牙医注册条例嘅。其中一个都几关键点咧，就系话而家牙科毕业生咧就打算啊系希望佢哋读完六年毕业之后咧，就要再加多一年嘅实习咧，先至可以正式注册嘅。然之后咧，佢哋亦都系需要咧喺一啲嘅指定机构。指定机构就包括了卫生署、医管局或者其他政府指明的机构，再去服务一定的年期才可以做到一些私人执业的。那如果一定年期初步建议就是说两年来的。那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那么李立峰在答半新闻之前，我们就跟香港牙医学会的会长黄志伟谈过。那他就说似乎他看到那个咨询嘅理据或者方案嘅理据咧，就系想增加翻个公营嘅人力资源，因为而家喺公营嘅牙医服务入边嘅人力资源咧系出现短缺嘅，而重点咧就系在于喺六年毕业之后咧要加多一年嘅实习期。咁但系至于咧喺六年毕业加多一年实习期，然之后再加多一个指定年期先至可以私人执业咧，即系后者咧，佢就话呢个系喺个文件入边摆喺一个较后嘅地方。但虽然就话摆咗喺一个较好嘅地方啦，但始终咧系抛咗出嚟去问各界嘅反应啊嘛。咁喺呢度咧，可能就有一啲嘅人士就会斟酌，喂，一定嘅年期初步建议系两年。其实你嗰两年系点样定法嘅咧？点解会系一个系话由因时制宜而去决定嘅一个年期咧？喺乜嘢嘅状态之下，你哋会决定个年期系多于两年定系少于两年咧？呢个有个疑问喺度。 其实系啊，咁尤其嗱，即系我估计啦，咁你或者唔好话估计啦，即系其实你谂就话佢摆出嚟个理据系个人手问题。咁其实呢个年期会同人手系有关嘅，因为如果你每人都系一年嘅啫，咁你每一年有几多人咪几多人咯。如果每人到头来系三年嘅，即系你一年实习加两年嘅嗰个嘅，系啦，一加二加埋系三年嘅。咁其实即系当你运作到好几年之后咧，其实你同时间有三年嘅人喺入边嘅，咁你嗰人手就会系即系有条数计嘅，咁。頭先其實即係答半之前新聞之前，黃志偉都講咧，就話其實以而家嗰個嘅公營嗰個嘅實際上會缺嘅人手咧，其實你如果我冇記錯啊，黃志偉講法就係你一屆嘅人啊補入去咧，其實都分鐘有突嘅，咁固然呢度亦都會涉及就係話啊，其實係有個空間。去擴展個服務，咁究竟佢會擴展幾多？咁固然你個人手越多，咁理論上佢能夠擴展服務個空間就越大。咁但呢度又會即係當然就會引申嘅問題啦。咁其實究竟而家政府或有關部門，佢哋係咪真係有啲嘅諗法，係想點樣去擴展嗰個嘅公營嘅牙科服務咧？擴展到咩程度，要幾多人咧？咁呢個亦都會同嗰個所謂年期有關。 同埋都睇翻一啲嘅資料咧，都可以留意嘅。如果佢真係實行一個叫做一加二嘅做法咧，即係話六年畢業，然之後再一加二，即係加三啦，變咗咧就係佢需要係九年啦，先至可以去做到私人執業嘅。如果睇翻一啲嘅資料咧，就呢個似乎比起其他嘅地方咧都係要長嘅。譬如有一啲嘅資料就指出啦，就係台灣嗰度咧係設立一個考試制度啦，咁普遍咧係八年先至獲得執業嘅資格啦，而英国同埋新加坡咧，就要喺四年读完四年毕业之后咧，就再做两年同埋四年嘅实习同埋工作，咁即系其实加埋咧都系大概系六年到八年不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落实一个一加二嘅方案，就即系话咧啲牙医嘅学生佢哋要九年咧先可以私人执业。嗱呢个又会唔会窒碍咗大家去选读牙科嘅一个即系选择咧吓？因为你几时先可以出嚟私人执业，可能都系。一个考量嚟噶嘛， 其实系啊，同埋咧，即系甚至有个谂法就话，可能会唔会有啲即系香港嘅同学，如果佢屋企有咁嘅能力嘅话，其实会唔会？去外國讀完翻嚟仲好咧，咁即係如果有一啲咁嘅唔同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因為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咁事實上喺個政府嗰、那個即係建議入邊，或者黃志偉都講，其實係非本地培訓嘅牙醫，其實佢都有個途徑翻嚟執業噶嘛，咁所以呢度其實都會即係、個影響，其實都可能尤其對年輕人嚟講，可能都有一啲嘅比較，佢哋會做嘅。 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啊，电话旁边咧，李立峰，我哋不如又请你一位牙科嘅学生同我哋倾倾啊。咁佢就系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嘅六年级嘅学生咧，系林晴希嘅。林晴希同学你好， 你好。 你好， 我首先想请问咧，就系喺呢个传媒报道即系出嚟之前咧，其实你哋知唔知道政府系做紧一个咁样嘅咨询噶？ 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呢件事嘅，我哋都系可能做少少知嘅啫，比起传媒。 比传媒早少少知，即系都有相关嘅人士系同你哋去讲过呢啲嘅方案，系咪啊？ 我哋系。在一些我們的群組裡面有知道這些訊息，但是我們不肯定它是不是 confirm 還是怎樣、 即是一個非正式途徑知道啦， 是的是的、 但你們就不是一個被諮詢的對象來的，是不 是、沒 有的、你們即、在這個即報道即出來之後，其實有沒有一些相關的、團體、或者是相關的界別的人士呢，有聯絡過你們正式跟你們去介紹現在的方案，或者是問你們的意見、 有的，那牙醫學會那邊呢都有派到代表，那叫我們在六年的同學每一年都找一些學生代表去、即開一個會討論關於這件事的，都有 就是透過牙醫學會去、問你們的看法啦。咁不如你初步講講啦，即係而家個方案呢就係話想係畢業實習，畢業之後仲要實習多一年先至可以正式註冊嘅。你哋點睇？ 咁其實我哋同學收到呢個信息嘅時候都幾錯愕嘅，特別係臨畢業嗰兩年啦。因為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入學的時候是沒有被通知這件事的，他們入學的條件就是說當我們完成了這個六年的學位呢，就會可以即完成了考試、那些就可以正式發牌去做牙醫的了。如果他根據現在即發出這個、指引的話呢，即是要加多至少一年才可以正式發牌啦，而那一年實習他們都是說要睇你嘅表現係做得好唔好先決定會唔會發牌俾你，咁即係至少我哋會再延期多一年先至有呢個正式嘅執照，咁所以我哋同學都覺得幾錯愕咯，對呢件事都唔係幾同意嘅。 咁但係除咗呢一點之外，嗱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會理解就話、如果我哋譬如果我係學生，我當年入學嘅時候或者我申請嘅時候，其實係有一個咁樣嘅理解嘅，明明係之前講就話六年之後讀完就可以執業，咁而家就好似多咗，突然間多咗一個條件，咁好似有一種程序問題。咁但係如果撇除呢個程序問題啦，即係譬如你甚至課，即係對將來嘅牙醫同學嚟講，係咪而家未入學嘅咁？即係純粹話，如果撇除呢個前後有冇唔一致嘅問題之外，你覺得即係加多一個一年嘅咁樣嘅實習期，甚至即係頭先討論過，甚至可能話會有個額外要求，話希望喺公營即係要求啲畢業生喺公營嗰度服務多兩年。你覺得實際上即係除咗話喂，即係之前好似即係唔對路喎，以前唔係咁講喎，除咗嗰點之外，對你哋個實際嘅影響，或者嗰個嘅即係有冇一啲唔係咁可能你哋覺得真係會有一啲壞嘅影響嘅，有冇啊？ 嗱，咁講啦，第一樣嘢，如果佢哋本身想加我哋一年去實習，可能佢哋就覺得我哋實習嘅經驗可能唔夠啊，所以希望我哋再實習多啲，咁先至去正式叫發牌啦。咁但係根據我自己，即係我而家 final year 啦，即係我哋牙醫六年嘅課程入面呢，基本上正常由第二年嘅下半年開始呢，我哋已經係有呢個出實習嘅經驗㗎啦，即係我哋會擁有自己嘅病人，我哋會自己去做診斷同埋去做治療嘅。咁所以加埋我哋暑假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個叫 clinical semester 嘅嘢，就係六七月我哋都要返學嘅。咁所以你話喺實習嘅經驗方面呢，斷斷續續我諗都有接近四年嘅一個去自己去睇病人嘅經驗。咁 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好需要加多一年嘅实习去令到我哋多啲经验咧？加埋我哋考试嘅时候，其实我哋临毕业前都要经历过好多唔同嘅考试啦，例如一啲叫 key skill assessment 咁样，系针对我哋每一种嘅治疗啊，每一个专科嘅一啲嘅考试嚟嘅。咁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嗰、那个你话关于实习经验 clinical exposure 嗰啲咧，其实系都足够嘅。 咁另外你点睇嗰个即係头先我哋讨论嗰个所有话可能会有个要求系喺指定机构，其实系讲系公营机构啦，即係嗰个所有话可能会有一个所谓两年嘅服务嘅要求。 即係毕业之后再加多两年。 咁我觉得毕业其实即係我哋正常毕业嘅话应该是有很多不同的 option 啦，即例如可以去公营啦，可以去私营啦，或者可以去 NGO 啦咁样样嘅。咁如果因为而家时下是因为可能我知道公营那边的牙医的数量不是很足够，人手有点短缺咁样样。咁比起强制咁样加两年咧，即根据佢嗰个条例系话有三年啦，即第一年实习加两年再强制公营嘅话，即系佢哋要可能有200多以上嘅牙医要入去政府嗰度做咧，咁我觉得佢第一就 limit 咗我哋作为学生一个即系 graduate 咗个选择啦，二嚟就系、是公营牙医咧，以我所知咧，暂时主要服务系两种对象嘅啫，第一就系公务员啦。同埋佢哋嘅家屬啦，第二就係一啲緊急嘅服務，例如牙痛，佢哋要磨牙或者止痛嘅服務咁樣樣。咁如果將所有 graduate 係放曬入去公營醫院嘅話，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所有即係、就是、全部社會大眾解決而家呢個牙醫短缺嘅問題？即、就、係、是、我就存有一個懷疑咯。 另外都有一啲嘅观点说法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要绑啲毕业生咧一加二，即系总共要九年咧，先至能够私人执业嘅话咧，反而可能窒碍咗啲人唔去入行啊，因为勉强佢哋要留喺个公营个体系嗰度咧，再做多三年先可以出嚟。你自己又点睇呢一啲嘅观点说法啊？ 其实我同意噶，因为正常啦，大家读大学咧喺香港嚟讲都系四年或者五年啦。咁我哋牙医已经系六年嘅一个 program， 已经系相对比其他嘅 program 系长咗一年噶啦。咁再加上如果即系假设有啲同学系想再将来读一啲 master 嘅专科嘅话咧，其实佢哋系要再读多三年啦。然后佢哋想成为专科医生系要再做多三年嘅 higher training， 咁先至可以即系再需要多六年先叫做正式完成咗佢哋嘅專科實習嘅。咁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下已經有六年啦，然後加三年要喺政府度做，然後再加多六年，佢哋先可以完成嗰個專科試咧，其實嗰個成本係非常之大咯。 但系呢度亦都问多一个观点啊，亦都有啲人会话，譬如政府咧喺牙科学生嘅训练上面咧，其实都俾咗唔少补贴嘅。即係正如即係醫科生都俾咗唔少補貼嘅，咁所以喺畢業之後咧，要求佢哋喺公營嘅體系咧服務一定年期，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可以配合翻咧之前政府所俾咗嘅補貼出嚟。呢啲觀點你自己又點睇咧？ 咁我某程度上都明白，始終我哋嘅本地學生可能係受政府津貼去讀呢一個program 咁樣樣啦。咁但係我自己嘅觀點就，因為有啲以我所知咧，有啲外國嘅大學咧，佢哋都係有呢一個一年嘅實習，即係叫 internship 咁樣樣，係要喺一啲政府嘅機構度去做翻啊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嘅牙醫嗰個 program 咧就係五年嘅啫，咁佢哋係五年嘅 BDS program， 然後加一年嘅 internship。咁樣就總共六年，咁最尾嗰年就係好似而家咁講，會去翻一啲公營嘅機構啊，或者一啲 NGO 啊，去做翻一個實習咁樣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林晴希嚇，係一位牙醫學院嘅六年級學生嚟嘅。嗱，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對於今次政府拋出嚟同持份者諮詢嘅方案有啲咩睇法呢？不妨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香港连续十二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人要唔食唔饮23年才可以买到楼，但唔少人依然甘愿做楼奴，认为砖头保值啊！ 放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都是倾向买楼的呢？他们置业的时候又有啲乜嘢考虑呢？ 共居文化在欧洲已经很流行了，有机构提倡跨世代共居，几代的人住在一起，究竟又 work 唔 work 嘅咧？ 地球是圆的，听日下午5:3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啊，我哋喺即系问医务卫生局咧，去问佢哋点解要做今次嘅咨询嘅时候咧，佢哋都有提出一点嘅，就系话呢个建议咧都系属初步构思去做咨询嘅啫。咁但系主要目的咧都系增加公营或者系资助牙科嘅护理服务可以动用嘅牙科护理人手，同埋配合咧政府加强口腔健康措施，以及系提升公营同埋资助牙科护理服务嘅构想。咁如果话要提升个服务嘅时候，咁佢系咪需要面向更加多嘅公眾种咧？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啦，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你好， 系你哋好，主持你好。 系点样理解咧？今次嘅方案咧，会唔会存在一个系想提升公营或者系资助嘅牙科护理服务，去服务翻非公务员嘅普罗大众嘅呢个咁样嘅情况啊？点样理解啊？有冇一个咁样含义在内啊？ 我相信都會有嘅，因為如果睇翻啲數字咧，嗱，當然我哋牙科醫生對於人口嗰個比例就都係偏低啦嚇。咁而尤其是喺公營牙科服務，譬如衛生署嘅牙科嘅醫生咧，其實佢哋嘅數目相對都係少嘅，同埋嗰個無論係個空缺率啊，或者嚟緊可能都有一批嘅牙醫係會退休而。令到咧嗰個空缺情況更加嚴重咧，咁呢個一定係會影響緊而家透過衛生署嘅牙醫提供緊各項嘅公營牙科服務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定要即係盡快處理嘅問題嚟嘅。 咁我哋头先即係同另外嘅业界嘅人傾嘅时候呢，都讲过如果以而家即係传媒报道出嚟一啲建议啦，咁可能即係增加人手之外，咁除咗话补充咗一个流失之外呢，可能都会有即係额外嘅人手呢可以去即係扩阔个服务。其实喺你即係譬如喺你哋嘅理解啦，即係如果你话而家即係个公营个牙医嘅服务固然对普通市民个即係服务面比较窄嘅，咁但其实嗰、那个如果即係要扩展嘅话，其实你嘅理解一般市民嗰個社會其實最需要嘅嗰啲喺咩位置嗰度比較個需求比較重要啲？ 我諗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大家都經常睇到新聞報道噶啦，即係以前就係、是、即係通宵達旦咁樣去輪候嗰個公營牙科診所嘅名額啦。就其實嗰個就提供嘅最簡單就係止痛同埋磨牙嘅。但係 even 去到即係咁簡單，或者去到咁後期啦，嗰、那個牙患情況咁嚴重，要做嘅程序咧都係好多需求嘅。排隊咧都係要排好耐。咁當然而家佢將個輪候時間就提前咗，就喺凌晨嘅時候派籌，只不過就唔使即係排通宵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咧都冇解決到。咁我諗嗰方面如果能夠有多啲人手啊，咁應該咧呢度係可以有多啲嘅名額提供咧。咁希望大家就唔需要咁樣排得咁辛苦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基本嘅服務啫。咁其他嗰啲嘅服務咧，當然公營牙科診所咧就都未必會提供嘅。咁可能就要透過其他嘅途徑啦。譬如話，而家都有啲非牟利嘅機構咧，佢提供緊一啲牙科嘅服務嘅。咁唔單止止痛磨牙啦，即係可能亦都要包括咗一般可能洗牙啊，或者係做即係補牙啊，或者係做啲根管嘅治療啊。咁呢啲咧，其實亦都如果日後需要去擴闊嗰個公營牙科服務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即係適合嘅途徑，可以透過即係將。而家呢啲牙科醫生嘅人手咧，放喺呢啲非牟利機構嗰度，就提供呢一類咁樣嘅服務。咁但係我諗詳情係點、細節係點咧，就都仲要再等局方即係提出啦，同埋即係再同業界啊，或者同即係社會各界咧，就再去討論啦。 但作为即系关注病人权益嘅团体咧，其实可能都会问啦。当我哋去考虑支唔支持政府所抛出嘅方案咧，就都要理解一下佢达到嘅果效系点样啊嘛。嗱，譬如而家如果佢每年嘅牙科嘅毕业生嘅数目系个学额系增加到90啦，咁即系话如果佢真系一加二方案咧，三年落嚟咧就大概有200多人嘅。其实可唔可以构想到呢200多人系可以为我哋嘅面向公众嘅公营或者系资助牙科服务扩展到去一个乜嘢嘅程度咧，可以满足到大众嘅需求有几多少，我哋先至去考虑究竟系咪支持呢啲方案咧？ 嗱，當我諗即係仔細嗰、那個即係推算，譬如話多咗呢200多人啊，咁究竟可以提供到幾多少服務咧？咁呢個要視乎，譬如話而家公營牙科服務啊，就算係咁簡單咁基本嘅即係磨牙同埋止痛，其實係有幾多個牙科醫生，佢幾多嘅即係診症嗰個節數去提供緊？因為本身呢啲牙科醫即係公營牙科醫生咧，佢唔係淨係喺個牙科診所幫市民去做嘢嘅，佢亦都要提供埋即係公務員嗰、那個牙科嘅福利啦，亦都要做係醫管局裏面咧，有陣時有啲病人入院咧，佢要做啲比較複雜啲嘅牙科嘅治療嘅。咁其實佢能夠騰空出嚟喺個牙科診所去服務到市民嘅節數咧，都係有限制嘅。咁我諗要整體睇翻呢啲嘅數字咧，先至睇到就係多咗呢200多人嘅人手，佢哋可以叫做填充到幾多少折嘅折数咧，咁先至可以计算到，其实能够令到市民受惠嗰个情况，同埋就系如果唔净止系牙科诊所啦，好似头先讲啊，扩阔埋去到其他非牟利机构嘅佢哋嗰啲牙科即系治疗服务咧，咁咁嗰度亦都要即系有啲仔细计算先至再睇得到。不过我谂头先讲话有三年嘅时间啦，我相信呢个就真系仲要再讨论，因为我相信咧就呢度系讲嘅系一加二啦，一咧就系话佢读完牙医之后 就实习一年啦， 实习一年啦， 跟住两年就系指定机构啦。 系啦，咁我谂一年咧，嗰个就都容易同譬如话牙而家西医嗰边咧去即系类比嘅，因为西医都系同样要有一年嘅实习期。咁但系你话额外两年咧？嗰、那個咧就暫時未有一個喺香港未有一個咁嘅先例，就係、是要有一個所謂公營服務嘅責任。咁、但係呢個如果睇翻啲外國，譬如是新加坡咧，係有呢個咁樣嘅要求嘅，佢哋就係要求做4年至5年 嘅。所以呢個就可能都要去再思考。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傾到呢度。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近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车龙排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映月台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点升84点，成交有3700多张。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1.6跌8.6，美团127.4跌2蚊，京东集团158.7跌20.6，阿里巴巴81.15跌3.35，盈富基金19.49跌6.7，比亚迪股份201.2跌17.8，理想汽车83.75跌3.6，汇控56.4跌2.15，中移动62蚊跌0.9，百度集团129.5跌8.1。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道和环球、智富资源投资、中国派对文化、国药科技股份同埋生兴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英皇文化产业、浩柏国际、旷日国际旧股、佳兆业集团、邵氏兄弟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信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2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8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84，人民币6.953，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兑美元0.65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 港金报17,16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15美元，卖出1834.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2.5，系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然之后沙田入口方面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而家排到九龙货仓。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一带咧比较车多，包括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同埋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仲有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都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龙尾三圣；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就去到龙一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的车龙排到南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手下留情咁多人听嘅呢？ 因为听你哋播啲英文歌，英文都好咗啊！ 听完蔡依之后，我身体都好咗啊！ 听阿何铿4152说，知多咗好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讲咧 Jack London 呢个美国嘅作家 佢嘅作品叫做 Martin Eden。有好多人咧觉得 Martin Eden 呢本书咧系一个类似半自传式嘅小说。大约个古仔咧就系咧讲一个后生仔 Martin 咧就出身寒微啦，但系咧就个志愿咧就成为一个大作家，所以咧佢就努力学习啦，不停喺度阅读啦。佢个天分咧系一个好高嘅一个人嚟嘅，睇书啊读书嘅时候咧，永远都有啲好独特嘅见解，并且能够用自己嘅文字咧将佢表达出嚟。相反咧，女主角咧阿 Ruth 咧就系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啦，家庭富裕嘅一个女仔，两个人嗰个背景咧系好唔同啦，天分又好唔同啦。呢本书讲嘅咧就系佢两个人之间咧嘅一啲 struggle。男主角咧 Martin 咧对嗰啲叫做 the established 一啲 conventional 嘅 wisdom， 即系所谓嘅专家啊，系人都追捧嘅可能星级嘅学者咧系不屑一顾。相反咧，女主角咧虽然佢个教育程度咧系比较高，亦都好有文化修养啦，但系咧就冇乜个人见解，通常咧只系识得咧。是人云亦云的。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见过很多类似的人。咁由于佢两个嗰个人物设定有个咁大嘅 contrast 喺度呢，咁所以呢本小说呢中间讲到佢两个人之间嘅 tension 呢就特别写得好睇。好，今日讲住呢度先，下次继续讲中间嘅一啲 quote，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iu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温度咧摄氏22度，相对湿度咧66%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听日咧日间亦都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啊，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25度嘅，咁啊，展望咧星期日嘅日间咧都会系相当之温暖，而晚上嘅时候咧北风咧就会增强啦。嗱，咁啊，李立峰啊，即系呢个时间咧，我谂都讲下大家一边一啲普遍市民好关注嘅就系消费券嘅发放详情啦。嗱，咁啊，因为咧政府亦都会系今年啦，都会系派发一个总共系5000元嘅消费券啦，吓电子消费券嘅。咁而今日晏昼咧，佢哋就公布咗咧个派发详情系点。其实都是要分两期的，第一期呢就是3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就在4月16日呢派发，而第二期呢就在7月16日呢就派发埋剩返嗰2000元。咁而首阶段呢，其实大家呢都是要用返呢，即係上一次你所用嘅嗰个电子支付工具嘅营办商嘅，就唔可以转会。而今次呢嘅电子支付工具营办商呢都系同上次一样呢，系嗰六间，即系包括咗系八达通啦、支付宝香港啦、微信支付香港啦、拍住上 Tap and Go 啦、BOC Pay 同埋 PayMe 嘅。 系 咁啊，呢、這个即系消息出咗嚟之后，咁当然啦，可能系消费业界咧都会系关注啊，到底会唔会到时又做啲嘅催谷嘅活动咧，可以吸引到市民去消费啦？因为正好似咧，即系上嗰两次去派消费券都一样啦，就系、是、唔少嘅商场咧都系做咗一啲嘅宣传活动嘅，咁亦都咧系各个电子支付工具咧吓，上次就系用咗唔同嘅招数去到吸客啦，咁但系今次吓。啲商场又会唔会推出同样嘅呢啲嘅招数咧？嗱，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但系睇到啲网民就话：，咁点解即系喺过完复活节假期之后，你先至嚟派第一期嘅消费券嘅？ 嗱，咁即系固然啦，派消费券咁其实系原本嗰个意欲啊，即系从政策角度嚟讲啊，希望能够提振消费，咁希望能够有一个即系叫做即系。 增加大家嘅消費，增加個即係提振嗰個經濟個作用咁。咁但係即係啦，好似頭先有啲市民會覺得，咁其實你喺大時大節之前去派嘅話咧，咁係咪就真係更加能夠配合到大家去即係所謂即係使錢咧，去消費咧咁樣樣？因為你其實派咗即係消費券啦，其實嗰個實際上對個消費嘅提振作用有幾大咧？其實係真係有變數嘅喎，即係你對唔同嘅市民嚟講，咁有啲人可能即係攞到5000蚊嘅時候，佢真係買部新手機又好，買啲新嘅電子產品又好，咁但係可能有啲市民佢入咗個八達通之後，佢都係平時食飯啊、搭車啊，就咁樣不知不覺用咗佢咧，又唔等於佢真係會係消費多咗，咁所以其實即係整體上嚟講一定多咗啲。咁但系你话即系多咗几多啦？咁其实又真系一个即系未知数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啦，即系预计今次派发消费券咧，对于本港嘅经济提振作用咧，就系约占本地生产总值嘅0.6%嘅。咁而点解唔系一次过发放，而系分两轮发放咧？主要都系根据翻咧过往嘅派发经验。咁喺发放嘅当月的消费额咧系会上升，有时更加会拉高到咧成个季度的数额，所以分开派发咧，佢哋又觉得对于嘅经济的提振咧同埋帮助是较大的。嗱，李立峰，如果我哋即系记得翻咧，即系喺当初政府喺财政预算案入边公布话会派发消费券的时候啦，嗰阵时咧亦都已经有政府消息的人士就话预计消费券的经济提振作用咧系大概0.6%。咁而家其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出嚟嘅数咧，都同当时嘅政府消息人士所讲出嚟嘅数系似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咧，佢哋仲出咗一个数噶，就话之前咧系派发10,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嘅时候咧，个经济提振作用咧就系1.2%，咁所以派发咧5,000蚊咧就会系0.6%啦。嗱，咁但系呢度系咪都有一啲嘅条件咧系需要考量嘅咧？因为终究我哋而家就已经系基本上系取消晒所有嘅防疫嘅規限㗎啦，咁即係個社會係復常啦。咁而個市面嘅氣氛咧，亦都同以前好唔同嘅。咁究竟嗰陣時去派發個電子消費券，市民嘅用途同而家喺經濟復常之下，市民對於電子消費券嘅用途會唔會有所不同咧？如果係用咁樣嘅角度去思考嘅時候，所獲得嘅經濟提振作用又係唔係真係好似之前咁樣10,000就係1.2%，5,000就係0.6%咧？咁呢個都可能係要思量一下。 系啊，我就唔系经济学家啦，咁但系即系我听落去嘅时候，我感觉就系、如果你10,000蚊就1.2%，5,000蚊就咁啱就系一半就0.6%，咁其实系咪真系假设咗好简单咁假设咗你派10,000蚊就大家会使足嗰10,000蚊，你派5,000蚊就使足嗰5,000蚊咧？系讲紧额外消费，即系唔系讲紧话，即系我头先话有啲人可能你派5,000蚊俾佢，佢只不过系攞咗个5,000蚊嚟到去 日常消费咯， 有啲日常消费嘅啫，佢未必有额外消费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即系我哋都知道，其實如果你真係喺唔同嘅甚至唔好話講疫情咧，總之喺唔同嘅經濟環境之下，你去派做呢啲所謂派糖派錢嘅行為，其實佢真係提振到個消費有幾多咧？咁其實可能喺唔同國家、唔同場景、唔同時段咧，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即係咁固然嗰個係政府嘅估計啦，即係嗰個係即係司長行出嚟講嘅一個評估啦。咁但係始終實際上有幾多咧，可能都真係要做咗個政策咁跟住。如果真係有經濟學家去評估過咧，可能先至知道個效果實際上會係點咯。 其實之前亦都有經濟學者咧，佢就攞咗其中一個嘅電子支付嘅營辦商咧，支付寶香港咧，佢哋嘅數據去到做一啲嘅研究嘅。咁佢哋就發覺咧，用嗰個分析咧就話市民大致都係將啲消費券咧用喺額外嘅新增消費咁樣。咁呢個就係當時嘅數據啦。咁但係正如頭先咁講啦，要考慮就係而家個社會復常，市民本身嘅消費增加。咁究竟即係嗰個替代效應又會係點咧？消費券嘅效用會唔會因此而抵消咧？呢、這個都係大家要關注嘅一樣嘢嘅。嗱，電話號碼18723111啦。咁當然啦，對於普遍市民嚟講咧，可能就會比較關注。 點解要係即係分兩期派發，同埋就係點解會係要係去到四月十六號先至派發咧？我諗呢個市民可能會比較關注啲。仲有就係關注到如好似上次一樣啦，即係有啲市民去選擇咗用八達通去領取嘅，方便就方便嚇，你搭車啊、其他嘅地方啊、便利店啊等等都用到，但係就由於佢嘅額度嘅上限啊，導致到有啲市民咧就要分開 分 多。系啦，分多幾次咧，先至能夠攞到咧，咁都有一啲嘅市民咧就構成不便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1啦，大家都要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究竟喺個社會復常之下，派發電子消費券會唔會令你真係去使多啲錢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港台电视部制作新一辑的《没有墙的世界》播放紧啦。今次他们记录了几位嘉宾努力实现梦想的经过，其中有保龄球运动员邓少忠和教练刘云开出战听障奥运会，一起听下他们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得你都得。 灿荣啊，今次四课书讲咩啊 ？AI 四课书 乜唔系 ChatGPT 咩 ？ChatGPT 几百种里面其中一种啫噃， 咁咪要学好耐？ 唔使，听晒我四课就得噶啦。 仲有曾凡光医生讲精神法医评估， 我都做咗几年呢啲精神法医学，所有俾人告谋杀或者误杀要判刑之前嗰啲犯咧，都要经过我评估嘅。 我得你都得。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头先有提到啦，八达通啦，如果你用八达通领取咧，就要留意八达通佢自己本身嘅储值上限啦。咁佢而家都系个储值上限咧，就系3000蚊嘅。咁虽然八达通个方面咧，早前接受传媒访问啦，都话咧希望可以积极改善嘅系统啦，增加八达通消费券嘅储值上限，等啲用户咧能够一次过攞晒啲消费券嘅金额嘅。不过而家咧就暂时未有进一步消息嘅，18723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李立峰电话旁边咧，又即刻请嚟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陈志 ，Hello， 主持你好。 邵家辉，你点样评估咧？今次嗰5000蚊嘅消费券分两期，四月十六号先至派发首期，其实就过咗复活节嗰几日假期啦。到底对于个市道嘅影响或者帮助会有几大？ 第一咧就係佢哋專登避開咗個復活節嘅話咧，我相信個目的就係希望啲市民喺香港度消費多啲啦。咁如果唔係嘅話，要喺度復活節之前去將啲消費券發放嘅話咧，咁有啲朋友如果可能喺復活節去旅行啦，你知道香港人都知道去旅行嘅，尤其是而家啲防疫措施解決曬啦咁樣，咁可能佢哋會買咗一啲唔同嘅活動咧，可能去第二度提前嘅。咁可能呢個我自己估嘅咋，佢第一個措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將佢拆開兩期咧，咁嗱我過去經驗咧，如果佢5000蚊一次過咁俾咧，我自己代表批發零售界嗰啲朋友咧，如果比較高價貨啲嘅朋友咧，其實佢受惠會多啲嘅，好似啲鐘錶啊、珠寶啊，或者啲黃金啊，或者啲比較貴價啲嘅嘢啦。咁甚至乎家私咧，電器嗰啲貴價啲家私其實都受惠會多啲嘅。但如果將佢攤長啲嘅話咧，咁其實咧就會一啲比較中價啲嘅貨品咧，其實受惠會多啲。咁但係如果佢攤長俾分開兩期俾嘅話咧，咁啲人去就唔會好似一個好短咁樣就好快會用曬啲錢佢喺嗰個5000蚊嗰度，咁個時間就會拉長啲咯。咁我睇即係財政司嘅策略，佢話3000同埋2000咧，去到七月幾嘅時候派埋另外一嚿嘅話咧，我相信佢都係希望可以延長到七月幾之後啦。因為大家都評估緊咧，喺而家全面通關啦，咁國內同埋國際啲朋友已經一步一步嚟緊香港噶啦嘛。咁相信喺下半年之後話咧，咁嚟嘅數字會更加多。同埋咧，我哋本地香港嘅香港嘅鋪頭都仲要有一個叫做預備期啦嚇，即係要有個承載力噶嘛，咁可能俾啲時間我哋準備。 系咯，啱头先提到就话即系分开两期咁，同埋即系好似摊开咗几个月咁样样啦。咁可能就系一方面就系可能系对一啲中价或者甚至低价嘅一啲嘅零售嘅行业或者铺头，可能嗰、那个即系帮助可能会大啲咁样样。咁但系同时间亦都会唔会有个情况就系话，即系摊开咁样嘅话咧，就会更加容易有啲市民系真系变咗做好似一种日常消费啊。咁啊，我今个月攞咗2000蚊，咁我平时搭车啊，食下饭。 萬啊分鐘都冇咗去啦咁樣樣，即係會唔會即係去翻即係零售業界咁？其實有冇會唔會都真係啊都有個期望或者有個預期？其實真係幫助有幾大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兩千蚊、三千蚊、五千蚊嘅話，咁其實會唔會真係預期？其實市民都真係會呢啲錢都係會係一啲所謂額外消費。真係係叫做超越咗佢平時食飯搭車嗰啲錢嘅，因為其實幾大程度上係咁樣攤開嘅話，佢可能變咗做一種日常消費啦。 唔排除嘅。如果你將佢攤得越多，分開越斬得越細嘅話咧，咁其實日常消費機會其實越高嘅。咁但係點樣都好，咁其實都係香港市民佢有咗五千蚊可以攞去使嘛。咁我相信都係對香港市民係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除咗政府去幫即係香港市民之外咧，我哋商界自己啲朋友都要爭氣，亦都要大家都要努力嘅。咁如果你好似我哋同時間諗多啲嘅優惠出嚟啦，去鼓勵啲市民消費啦，商場又好，商鋪又好，配合消費券嗰個優惠嘅話咧，好似你記得喺第一次推出嚟嘅時候，八月喺兩年之前推出嚟咧，就八月份第一次咧，個氣氛係好緊要。咁嗰陣時係其實正好多唔同嘅鋪頭推出好多嘅優惠嘛。咁我相信，如果啲商户都推出多啲優惠嘅話，咁啲市民使錢嘅時候咧，都會開心多啲咯，同埋會願意使啦。 但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即系当时第一次派咧，就商户提咗唔少嘅优惠，个气氛都好啦。咁但系根据即系过去嘅观察咧，似乎去到第二次之后咧，嗰个嘅市面上嘅气氛咧，已经系冇第一期咧咁大噶啦。咁你又点样去评估究竟今次所产生嘅经济提振作用会有几多咧？即系除咗你头先用个货品嘅价格去到分析之外，同埋即系社会情况发生之外，因为譬如我哋之前就话，即系一万蚊嘅电子消费券，佢嘅提振作用咧就系1.2%，咁所以咧就系五千蚊咧就系估计系0.6%。但系你自己对于呢个数据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 我睇法系正面嘅。嗱，大家如果回想翻咧，第一次去派五千蚊嘅时候咧，嗰阵时应该2018年啦嘛，应该。應該2010年8月啦，咁嗰陣時嘅氣氛其實第一就好啦，第二就新鮮啦，第三咧就係個疫情控制得好啦，呢個先重要，咁令到啲市民咧有同景就係通關，咁大家使錢使好多。嗱，到第二年再派出嚟10,000蚊分開兩次，佢四月份派出嚟嗰5,000蚊雖然一次過俾，但你諗諗四月份嗰陣時香港係咩環境？嗰陣時係第五波疫情嘅餘温嚟嘅，其實我自己好多業界朋友咧喺嗰刻咧其實都有少。即係擔心咧，其實你嗰個時間派出嚟啲市民都唔俾出街，其實咁佢點樣消費咧？甚至乎有啲朋友會願意即係推出多啲優惠嘛，多啲廣告咧。其實嗰陣時我知道啲做商家啲朋友咧都係有考量嘅，因為佢做一個廣告希望做多啲生意嘛。但係疫情咁差都唔俾出街，係咪？咁啊，去到去到八月份、十月份再派嗰3,000-2,000蚊嗰陣時嘅話咧，咁其實個疫情就叫做即係好似又叫平穩翻啲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似2021年嘅派。嗰、那個情況嘅，咁所以嗰陣時嘅消費咧，始終都係麻麻地。嗱，但係點樣都好，如果你真係睇翻去年嘅電子消費，即係嘅消費券嘅話咧，對於成個香港嘅經濟振個提振作用係非常之大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唔少企業咧，其實可能已經結咗業㗎啦。你只要睇睇個失業數據，你已經知啦。去到年尾嘅時候係3.4% 嘅啫。全世界有邊一個國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失業成咁差話？個就業率係3.4% 嘅，咁你又可以知道其實喺呢啲嘅政府嘅政策嘅話咧，我相信真係幫到個商界同埋幫好多市民。 好多谢晒你，邵家辉议员啦。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有啲市民咧可能关注到实际操作嘅问题啊，譬如佢系用咗八达通嘅，咁但系而家咧佢又转咗系落油卡嘅，咁究竟点咧？咁其实咧，如果政府就话，即系如果佢嗰个八达通卡咧仍未失效咧，都可以继续用八达通去领取个消费券嘅。咁但系如果你失效咧，就要透过八达通嘅热线咧去再处理问题啦。1872311， 就核对国歌，但系对方冇理会。领队亦都冇再跟进，兵协解释再次核对国歌唔系国际兵种惯常嘅做法。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一股干燥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50%以下。预测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林士街嘅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南昌公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界限街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车龙就去到苏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去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丽业街。现时尖沙咀一带比较车多，包括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同埋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而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的车龙去到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取消咗口罩令，出到街个感觉好自由，你可以戴又得，唔戴又得，那个感觉系真系好舒服。 公共交通真系好多人，如果个个都唔戴口罩，我觉得好危险。 饮食业我觉得系必须要戴咯，两间云吞面铺煮面嗰个，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拣，肯定去过有戴口罩嗰度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剛才我講到咧，係政府今日晏晝就宣布咗啊嚇，派發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嘅詳情啊。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如果你係合資格嘅18歲或以上嘅永久性居民同埋新來港人士咧，都可以分兩期係攞到咧總額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嘅。4月16日就會先派第一期係3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咁然之後咧餘額嘅2000元咧就 就要去到咧七月先至发放。咁不过咧就系诶而家都系会沿用翻上次嗰六间嘅储值嘅电子支付营办商啦。咁但系咧喺第一期咧，其实市民就唔可以转会嘅，即系话你上次咧用边个嘅储值支付工具去领取咧，今次咧就要继续用翻嗰个工具啦。咁头先咧，李立峰我哋同立法会嘅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啦，就会讲到佢点解第一期嘅电子消费券唔系喺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嗰度去到派发嘅，咁样佢就话即系会唔会都系考虑一啲嘅经济嘅作用嘅铺排。咁但系咧，如果根据翻陈茂波司长所讲啦，最主要咧呢个系一个技术嘅安排嚟噶，因为咧就系大概有50,000人啊，因为旧年用咗外嚟领取消费券嘅储值支付工具咧，因为失效啊或者遗失等等问题咧，要更改账户嘅编号，咁所以咧就系睇个指定即系四月嘅长假期咧，亦都有几日假期啦，咁所以就未及咧可以处理到咧呢啲相关嘅更改手续嘅，咁所以就变咗系需要咧系考虑到呢几万人啦，可能要更改嘅账户资料需要一定时间啦，所以就要俾时间佢哋咧去更改嘅记录，咁需要时间处理，所以先至喺下个月16号发放咧，就系一个较为稳妥嘅安排嘅 吓。系啊，咁所以入边都即系有啲所谓技术问题啦，咁亦都真系俾足够时间，即系市民去有需嘅市民去更改佢个记录啦，咁就即系统一先至4月中先至发放咁 啦。嗱，另外就系譬如头先亦都提过啦，如果你而家系持乐游卡嘅长者吓，如果你系旧年登记消费券计划嘅时候，那個八达通卡都仲未失效，就可以用翻嗰张嘅八达通去攞你嘅消费券嘅。咁但系如果你已经系退翻或者系冇咗嗰张八达通嘅长者，就要去到八达通嘅热线啦、消费券嘅计划网站啦，或者用邮寄嘅方式去更改登记嘅表格，亦都咧系到时会有8间嘅临时服务中心系更改收款嘅八达通嘅登记资料嘅。咁仲记得咧喺上次发放嘅时候咧，呢啲嘅资料嘅更改都造成了一些嘅混乱嘅吓，咁啊特别系即系开初嘅时候啦，咁不过后屘好快就政府方面亦都增加咗嗰啲服务中心嘅一啲嘅服务嘅安排啦，咁亦都系解决咗嗰个人潮或者人龙嘅问题。咁但系终究即系可能一啲嘅长者都会比较关注，我转咗落游卡，咁我要更改，咁系咪一个可以一个方便嘅途径咧？咁似乎呢个亦都可能会系佢哋嘅关注啦。咁另一方面就系八达通而家都系有一个储值嘅上额咧，就系3,000元嘅。咁变咗咧就系本来八达通公司咧就话想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个储值额咧系提升嘅。咁亦都系希望咧喺四月发放首期消费券之前咧能够完成工作。咁不过而家就即系冇呢个嘅进一步嘅消息。咁究竟系唔系真系会陆续有啲嘅新公布咧？咁都要请大家去留意嘅。除此之外咧，之前亦都有关注到一啲咧就是他们可能透过不同的入境计划来到香港定居或者来港升学的合资格人士，其实他们都可以拿到电子消费券的，不过呢个数额就是减半，就是2,500元而已。之前也都有一些讨论，喂，他刚刚来香港是不是真的要给那个电子消费券去呢？样是、但是另一个考虑就是如果你的消费券的目的是为了提振经济， 是 的，那这个会不会是另一个考量呢？ 咁我諗兩邊嘅考量都有，即係有一定嘅理據嘅，即係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即係頭先話啦，如果你整體個目的係為咗提振經濟，咁著量咁即係俾一個所謂 proportion 係嘛，即係你唔係俾曬而家個即係講法就係2,500即係一半啦，即係一半香港市民一半啦，咁都即係起碼有個理據喺背後啦。即係當然大家係咪100%同意，咁固然大家可以有唔同諗法啦，咁但係起碼都即係你能够明白佢有某种理据，点解会提出呢个做法嘅？ 电话号码18731，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喺夏威夷同埋加州之间嘅太平洋，有一个广阔嘅塑胶垃圾带，面积有如两个美国德州咁大。环保人士一直致力清理这个垃圾袋，但近日就有研究发现，这堆垃圾 已经发展为活跃的生态系统。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位法国泳手为了唤起公众对于塑胶污染的关注，在2019年用了80日游水横越这个巨大的垃圾带。而随行的补给船之上亦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沿途抽取海面的水板做化验。他们发现垃圾带之中有多种漂浮生物，例如是帆水母、海蜗牛等等。而且越靠近垃圾带的中心，垃圾密度越高的地方，聚集的生物亦都越多。研究团队在2022年4月尾发表这项未经同行评审的结果。太平洋垃圾带之所以会形成，全因几股洋流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塑胶垃圾带到这里。漂浮生物不会游水，只是随水漂流，所以科学家相信这些生物亦都以同一途径来到垃圾堆之中。就着这个新发现，研究人员认为在清除太平洋垃圾带的同时，人类必须顾虑到以此为家的生物。但参与清理行动的环保人士就指出，海洋塑胶亦同时威胁海鸟和鱼类的生命，每年造成近100万雀鸟和大约100万海洋生物死亡，所以必须及时清除。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有关 ESG， 坊间关注嘅往往都同环保有关，但其实当中包括环境、社会同埋管治。除咗环境保护，仲有其他议题，例如世代共用、族裔共存、性别共识、绿色金融等等。黄仲远、米哈请嚟嘉宾 Andy 一齐讲 ESG 何家。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跟住我哋又倾另一个咧，就系市民都关注嘅问题啊，就系关于的士司机咧，佢哋嘅身体嘅状况啦。因为事源就系喺喺过去嗰个嘅周日啦，就喺北角发生咗一宗嘅车祸嘅。咁由于相关嘅一位嘅的士司机咧，佢嘅年纪都颇大，咁亦都令人关注到咧，就系的士行业咧，的士司机佢哋嘅年纪老化，咁佢对于佢哋嘅体格要求到底系点咧？嗱，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翻个资料数据啊，80岁以上咧系持有的士驾驶执照嘅人数咧就系1444嘅，其实都有一定嘅数目。咁而如果佢哋系70到79岁咧，都有一定嘅数量。咁当然持有呢啲嘅的士嘅执照咧，就唔等于佢哋一定会驾驶嘅。咁但系譬如佢哋嗰个体格到底系点样咧？而家其实如果佢哋要续牌嘅时候咧，如果70岁以上咧，佢哋系需要做一个体格检查嘅。咁但系过去就发现咧，即系呢啲嘅体格检查咧，似乎就冇一个叫做即系一致嘅标准项目或者一致嘅表格去到填啊。咁而运输署咧之前就话即系做一个小组咧，去重新去处理咧，检讨咧，对于呢啲嘅商用车嘅司机咧，佢哋嘅身体检查嘅要求嘅，咁但系业界就话啦，即系呢个小组咧就净系得运输署同埋医护界嘅人士，就欠缺咗业界嘅代表，会唔会有啲嘅情况，可能佢哋未必系掌握到全部嘅资讯，从而喺个判断上面可能未能够顾及到实际嘅情况咧？ 系啊，咁 就其實如果睇翻即係專家小組成員嘅名單啦，咁係啦，即係主要係即係局方、處方同埋即係一啲嘅醫護界、醫學界嘅人士咁。但係做醫學界人士都佔大多數嘅。咁當然呢個問題亦都會涉及到就係究竟個專家小組嗰個職責範圍去到邊啦。咁如果你話係專家小組佢負責去處理嘅問題，真係一啲好專門嘅醫學嘅嘢，咁可能即係一個比較係主要係即係專家構成嘅小組，咁可能都即係講得過去。咁但係亦都當然啦，就算係即係講一啲即係專家去處理嘅問題都好啦。可能點樣樣去從業界嗰度攞到一啲嘅所謂 input， 攞啲嘅即係所謂輸入啦，即係啲好基本嘅資料係嘛？因為你譬如你話你去專家去評估個體格要求咁，咁但係其實你點去評估一個的士司機其實平時係一日揸幾個鐘車嘅咧？即係你有啲好基本嘅一啲條件，可能都需要從業界度攞到相關資訊，咁先可以即係專家可以做到更加即係準確嘅一啲嘅判斷。咁呢度可能其實就要去翻有關當局佢喺做嗰、那個即係溝通啦、諮詢啦，同埋即係從業界嗰、那個即係攞到嘅即係資訊嗰度啦，即係能唔能夠做到即係足夠嘅功夫咯？ 嗱，而家个小组咧就系由运输署副处长咧系担任召集人嘅，并且系委聘咗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咧作为顾问嘅团队，而成员入边咧就包括咗咧有运输及物流局嘅官员啦、运输署嘅官员啦、同埋卫生署嘅官员，以及系医管局嘅代表。除此之外咧，亦都包括咗医学界咧，就系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啦，以及系香港内科医学学院啦，同埋香港内科医学学院嘅老人医学专科委员会，以及系香港社会医学学院嘅相关嘅成员嘅。嗱，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即系组成啊，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啦。咁但系阿李立峰，另外一个我哋都留意到嘅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小组咧就系成立咗九个月嘅，其实就系旧年六月成立嘅。咁但系而家为止咧，佢哋只是开过两次会，同埋只是定了检讨的涵盖范畴。咁你可能都关注到就是咁，究竟他哋几时才会可以有啲具体的建议出到嚟咧？个时间线上会是点样呢？吓， 系啊，俾人个感觉啦，即系俾人个感觉似乎有少少慢啦。因为你始终如果你讲紧旧年六月成立咗专家小组，而家都即系成九个月啦。咁都即系如果你话九月净系开过两次会，咁系咪即系俾外界嘅感觉会有少少好似唔系咁有效率咧？咁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需要去关注嘅问题。 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啊有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永远会长吴坤成嘅，吴坤成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好， 系吴坤成啊，首先想问啊，即系呢个嘅委员会咧就冇业界嘅代表啊，咁但系佢哋有冇同你哋业界做过一啲嘅沟通噶？ 当然，如果委员会里边咧就冇业界代表，就当然我哋觉得就唔系咁理想，亦都对我哋嘅意见可能唔会太重视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咗，佢其实已经成立咗一段时间，系咪因为当时申诉专员公署当时话佢喺嗰个70岁就嗰个健康申报方面系需要改善，底下佢就成立咗啦。咁但系问题而家开始嘅情况比较，即系各方面关注嘅情况都比较重视啦。咁局方系咪或者处方系咪尽快同业界即系尽快沟通，让呢件事尽快有个标准？让市民和业界早啲有个信心会好啲啦，系嘛？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系能够听到我哋声音嘅，系嘛？ 不过更正一下，其实佢唔系叫委员会，系叫做专家小组，即系有个名咧，睇起上嚟咧，佢就系有一啲特定专门嘅专家咧去处理成个嘅问题嘅，就系啦。 喺过去，譬如即系过去九个月入边啦，嗱，虽然个专家小组未必有业界代表，咁但系譬如喺过去九个月入边，即系譬如运输署又好，有关部门又好，有冇同你哋业界就住呢个问题，即系沟通过，或者攞你哋嘅一啲嘅，即系譬如一啲嘅信息啊、资料啊、意见啊，咁去带入去个专家小组嘅讨论入边？ 我哋冇听过嘅，暂时系嘛？暂时我冇听过，因为其实。即係近嚟咧，即係話可能年歲比較長嘅司機咧出現咗意外之後咧，咁啊當然啦，我哋嘅睇法就係話，我哋都想同政府講就話， 我哋唔希望用年歲咧、司機年齡作為個健康嗰個標準咧，去畫一條線啦。咁、你見呢輪好似坊間出邊成日揾緊啲年紀大嘅司機去訪問，就對呢方面睇法點樣咧？咁我哋其實之前都同政府講，就佢今年年頭都做過嘅，就係啲司機健康免費檢查有推行嘅。不過我哋覺得就應該全面啲同持久啲，同埋個覆蓋面可能日頭啊，夜晚都可以睇埋喺啲十八區診所啊，我哋都有意見俾過佢嘅，係嘛？ 你哋從業界角度嚟講，你哋有冇一啲問題係你哋會係最關注？即係譬如係一個譬如，因為我哋睇傳媒報道都有睇到啦，可能有啲司機朋友嘅意見就係可能係個費用問題，可能即係頭先你提到啦，係咪一定要用個年齡去劃界咧？應唔應該用年齡劃界咧？如果用年齡劃界，用邊一個年齡劃界咧？你哋業界有冇即係譬如頭先啱除咗個話費用啊、年齡啊，有冇啲特別關注嘅問題？ 因為正如剛才你們兩位主持都講了，現在的士司機那個年齡呢，整體來說最佔百分率最高呢，其實50至60就佔了差不多是三成多，那60至70呢，我們看回呢他的年齡的層面呢都亦都有三成多，即是兩個加埋曬這個年齡層面呢接近差不多是七成半的。咁換句話講呢，而家70至80呢可能都大概係一成左緊啦，大概20000人左緊啦。咁我就成日強調一點呢，因為前面嘅後生仔呢好多時間因為本身即係青黃不接啦，新人入行啦，咁司機老化情況係有嘅。咁但好多司機因為退休65歲即係揸車呢，其實佢哋個表現都唔錯嘅。咁但有個別人因為可能佢哋自己對自己身體嘅狀況唔係太了解，都可能會唔會就少去睇醫生啊，冇去關心自己啊，咁我都喺度呼籲同強調就話，其實對自己嘅身體健康比較關注，為己為人咧，對乘客都一樣好，對司機更加自己身體加以關心多啲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建議政府咧，都呢輪我哋都有揾過政府講過就話，即係佢有推嗰個健康嗰個檢查咧，其實係免費嘅，其實可能係做嘅免費嘅檢查呢個時間比較短，同埋個覆蓋面咧可能檢查嘅診所地方可能唔夠完善啊！咁我想強調咧，除咗的士之外，可能小巴咧、巴士咧、貨車咧，嗱，尤其是客運服務，我講係巴士、的士同埋小巴咧呢三方面咧，我都建議政府咧就俾啲即係話每年從即係大年紀長啲嘅係嘛，又大年紀比較長啲，譬如70歲以上檢查，跟住到65啊、60一落去咧，從高至低呢個層面咧，每年一个期限，譬如3个月，俾佢哋做检查。咁而喺检查嘅情况里边，尽可能喺18区里边嘅赛马会诊所，你知赛马会诊所要夜诊噶嘛，系嘛？咁啲有时夜间司机都可以睇咧，让佢哋咧开始多啲关心自己，做啲检查，同埋一个健康卡俾佢哋。咁你有健康卡底下咧，佢攞咗呢个健康卡，每年都有检查咧。咁到75岁佢做检查咧，佢个情况可能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局方谂紧嘅。话好似呢个专家小组话，可能要验嘅嘢，可能而家讲嘅就可能眼耳手脚反应啊、三高啊、其他验血啊、小便，我觉得应该嘅。即系70岁去开始做嗰个身体检查咧，对个司机或者对乘客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了解自己身体，我相信系好重要嘅。但系咧，点令到佢哋点去关心自己？我哋叫做咩咧？佢哋自己個健康狀況咧，其實關心自己咧，呢、這個習慣一定要培養佢哋咧。大家應該知道，司機通常好多時都比較忙咧，所以自己要睇醫生啊嘛。所以我呼籲咧就話，政府真係可以盡快咧，就有個機制，就讓而家前線嘅司機咧，盡有機會俾佢睇多啲。 系， 免费都要做个检查。 嗱，吴君臣，唔好意思，即系大概一分钟到，好快地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咧，牵涉到一个概念上嘅转变。因为而家如果的士司机佢要续牌，攞嗰个体格检验证明书咧，佢可以去私家医生度攞噶嘛。但你头先就话，如果去赛马会嘅诊所系俾夜间司机都要攞到咧，其实就转变咗个概念，就系、是、变咗呢个咁嘅证明书咧，就似乎系由翻公营服务去完全承担噶啦。咁呢个有一个费用嘅问题吓。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我意思就唔係單止70歲咧要攞呢個體檢證明書。咁可能咧呢個證明書只不過係佢而家攞係3年啊嘛，一攞3年或者每年一次啦。咁但係我意思就話喺呢個年齡層面裏邊，唔係同呢個冇關嘅，就話你知道70歲以上，我哋做一個每年做一個體檢，關心自己嘅。 咁你司機免費俾你去18區嘅診所咧，日頭夜晚都可以睇，有個記錄喺度。 即係呢個就同嗰個續牌需要嘅體格檢驗證明書係分開嘅一件事， 係分開嘅，因為讓佢多啲去關心自己，因為恆常對自己身體狀況你都係最緊要嘅。明唔明啊？咁換句話，啲司機習慣咧，因為呢啲有裙帶關係啊嘛。你做我做嗰做，對大家覺得呢方面，第一政府又免費，因為老實講呢啲所花費唔係太多錢。但最主要佢哋而家係好多時冇去關心自己，所以自己嗰個健康情況咧，我哋擔心呢樣嘢啊嘛。 多謝曬你，吳君成傾到呢一度咧，有7:30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的时候出错的事件，向政府提交初步调查报告，提到有理由相信香港冰球协会并没有按相关指引行事，认为如果领队有按照指引核对国歌，今次的事件可以避免，建議同政府相關的部門進一步商討，考慮按指引對冰協實施可行而恰當的懲處。港協說，根據記錄，冰協並未跟隨指引，在出發比賽之前向港協索取可供體育總會使用的工具包。對於冰協說，已經在比賽之前向賽事主辦機構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港協說，冰協的初步報告並沒有交代提供的地點、時間和是否以硬件形式。報告又引述冰協說，港隊領隊比賽之前曾經要求主辦機構核對國歌，但是對方無理會，領隊亦都沒有再跟進。冰協解釋，再次核對國歌不是國際冰種慣常的做法。政府建議修訂護士註冊條例，增設特別註冊途徑，非本地培訓護士工作一定年期，若果表現滿意，有資格在香港正式註冊，無需參加執業考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透過執業試，每年引入的非本地培訓護士相當少，需要開闢新途徑增加人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怎樣確保非本地培訓護士的質素，申請人需要具備的條件和資歷等等。盧寵茂說，會諮詢並且考慮業界意見，由護士管理局作最終的決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賀電，祝賀他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普京說，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這項決定表明，習近平作為國家元首享有崇高威望，他制定的關於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捍衛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利益的方針，得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俄方高度評價習近平為了加強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作的貢獻。普京又說，堅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俄中各領域合作將會繼續取得豐碩成果。他願意繼續與習近平就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保持密切溝通協作，衷心祝願習近平在造福友好的中國人民的事業之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宣布，今個月15日起恢復旅行社經營中國公民前往40多個國家出境團和個人遊業務，旅行社和網上旅遊企業即日起可以開展產品發布、宣傳推廣等準備工作。恢復出境遊的國家名單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冰島、越南和巴西等等。當局要求旅行企業提醒遊客出行之前做好自我健康監測，行程之中注意自身安全和防護，返國前根據駐外使領館最新要求做好防疫工作，回國之後根據屬地政策落實好各項防疫要求等等。在天氣方面，預測初時天晴乾燥，晚間漸轉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0度，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而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比较多，排到去分域街。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仲系稍为多车一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佐敦尖沙咀一带多处道路都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就排到中港城对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口那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永安广场。而七咸道南街乎畅运道和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仲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蒂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乐嘉呢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亦都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仲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添。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嗱，李立峰，跟住我哋要讲呢个咧，涉及到古迹保育嘅问题啊。如果大家咧行经喺尖沙咀同埋佐敦嘅交界啦，咁啊嗰度系叫弥敦道咧，系190号嘅。咁又其实见到有一栋嘅建筑物咧，都系比较系个建筑系比较特别嘅，譬如有一啲嘅西式嘅露台啊等等。嗱，咁啊呢一栋咧位于尖沙咀弥敦道190号嘅洋楼咧，佢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评为三級嘅歷史建築嘅，咁後來咧就係有人士就發覺啦，就係佢原來個業主咧就佢想將佢成棟樓去拆卸嘅，並且係獲批，咁因此咧亦都係再引起另一個嘅保育運動啦。咁而民間團體同埋學者亦都係自己做咗一個民間嘅研究啦，話咧就係呢個建築咧唔單止係香港極少數係位於街角嘅戰前唐洋樓啦，而咧佢 入面的历史呢亦都是相当之值得关注的，因为他那时的一个业主呢的仔呢的屋主的家人啊，佢嗰陣時嘅屋主嘅家人啊，就曾經係英軍嘅情報人員，喺日佔時期咧係觀察住日軍嘅行動，後來咧就因此而喪命。咁所以咧，其實成個嘅建築物咧就係反映咗一個抗日嘅歷史嘅。咁古諮會咧就尋日就再開會啦，就住佢嗰個評級嗰度咧就再做一啲嘅商議啦。咁後屘咧都係決定咧係將佢評為一個二級嘅歷史建築，即係話咧由三級咧就升格咗做一级啦，升格咗系一个格就去到二级啦。咁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委员咧提出个理由理据，就系话，因为虽然嗰栋嘅建筑物嗰个外形嘅立面系仲喺度，但系咧佢入边咧系做过一个大规模嘅改动嘅，咁所以咧变咗就只系评佢咧做一个二级嘅历史建筑啫。 是啊，咁就固然啦，呢度亦都涉及一啲即係比较专门嘅啊，点样去睇即係历史建筑嘅嗰个嘅价值去到边呢。咁似乎呢度其实係有个即係好粗略咁讲，有个硬件问题，有个软件问题，个硬件就係嗰等建筑可能係啲建筑风格啊，个实际嘅历史啊，入面有冇改动过啊，咁但係个软件有时可能就係真係啦，入面住过咩人或者发生过咩事啊，即係嗰个古仔系点样个古仔，佢嗰个嘅入面发生嘅事喺香港嘅历史市入边有冇一啲特殊嘅地位咁样样？咁似乎而家即系古物諮詢會啦，即係佢最後即係升做二級，咁佢可能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佢都某個程度上都部分地同意。即係民間嗰個聲音嘅，即係覺得都真係，因為你實際上就由三級變做二級嘛，咁即係話其實佢都部分地同意啊，其實係有個提升嗰個級別嗰個嘅即係意義喺度嘅價值喺度嘅，咁但係又未去到話即係好似民間想嘅將佢變做一級，咁但係主要嗰個理據擺出嚟就係去翻一個硬件問題啦，咁你入面改動過好多，咁佢都唔係即係一定程度上都唔係原裝嘅嘢，咁係咪真係值得一級咧？ 因此呢度亦都系翻到去一个以前都有讨论过嘅问题啦，就系、是、当我哋去评价一个嘅建筑物佢嗰个历史嘅价值嘅时候，值唔值得保育嘅时候，咁究竟我哋系纯粹睇佢出边嘅建筑嘅结构啊，定系咧我哋要考虑埋佢入边所承载嘅故事咧？嗱，18-723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啊，电话旁边我哋系请嚟咧古物咨询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中大历史系人类学系嘅副教授。林永昌嘅，林永昌教授你好， 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可唔可以都讲下咧？譬如你哋你自己啊，去到处理呢个评级嘅再审议嘅时候咧，你点样睇咧？佢点解系一个二级嘅历史建筑而唔可以升咗去一级咧？ 哦，系咁样嘅，弥敦道嗰个190号呢个案例咧，咁其实系對上一次古諮會開會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提出嚟。咁當時候亦都係有比較多嘅一個爭議啦。咁主要係因為喺原來審定嘅時候，即係最早2018年，即係最再對上審批嘅時候咧，咁就應該係冇咁多資料同埋咁多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元素。咁好感謝各方嘅團體啦，係俾AMO 尤其是係俾古諮會啦，好多即係新嘅一個資料啦。咁知道咗裏面一個即係之前可能不為人知，或者係大家可能冇注意到嘅一啲非常精彩嘅一個歷史嘅內容。咁所以喺再對上一次古諮會嘅一個開會啦，咁就有新嘅一個建議去提出，就係話可唔可以升高一啲，咁可能令到佢嘅歷史價值可以更加得到一個彰顯啦。咁但係因為佢確實裏面嘅佢嘅內容嘅結構啊，或者佢原來嘅一個間隔啊，甚至佢嘅立面嘅一個，如果對比翻一啲歷史照片嘅話，其實都已經係發現咗有比較大嘅一個改動。咁喺現有嘅一個機制下面嘅話，咁因為呢一啲嘅評級係主要係由一個評審小組獨立嘅評審小組去做嘅，咁按照評審小組專家嘅意見，咁應該可能提升一級，應該會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處理方案。 林永昌，即係講翻頭先都提啦，因為今次其實都叫做提升咗個評級噶嘛，因為由三級變到二級，咁個原因就係好大程度上係一啲嘅民間團體提出好多嘅即係一啲資料啦、補充嘅資料啦，關於個建築入邊嘅故事。如果你自己即係睇啦，即係現有嘅機制入邊啦，算唔算係即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嘅平衡？因為其實因為我哋頭先提就話，你可能去睇一個古蹟嘅時候，佢有個所謂硬件嘅部分，佢個建築啊、結構啊、設計啊等等，咁但係佢亦都有個軟件嘅部分，就係入邊有咩歷史故事啊等等。你覺得而家嘅機制入邊，算係叫做兩邊平衡得好啊，抑或其實係都係比較偏向硬件咧，抑或點樣樣嘅？你自己個對而家嗰個機制個評價？ 係咁即係我都係講我自己嘅一個我嘅觀點啦。 係啊，你有觀點 係。係啦，咁首先就係呢一個建築背後嘅一個歷史嘅意義同埋價值，尤其是佢同日軍侵華嘅呢一個相關嘅一個事件，其實係即係非常之值得關注啦，同埋應該咁講啦，我哋就算個建築係咪度都好啦，都應該係俾下一代知道，或者一個非常之值得重視一個內容。咁但係因為本身呢個機制或者係古諮會嘅呢一個評級嘅一個機制啦，咁係更多係希望可以通過一個我哋咁樣嘅一個硬件嘅一個保存，去尤其是將一啲可能比較難去保，即係比較珍貴、比較難得嘅一啲嘅建築可以更加好保存到落嚟。咁確實而家如果我哋睇裏面嘅一個即係點樣講，佢裏面嘅結構啊，佢裏面嘅一個包括樓梯啊，包括佢嘅一個間隔啊，甚至外牆啊，都發生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改動。而呢個評級嘅機制其實一個即係本身個初衷就係希望係盡可能提供一啲嘅幫助，或者係俾一啲嘅建築啊喺維修嘅時候可以提供一啲嘅咁樣嘅分定啊，可以即係更加好將一啲非常之珍貴難得嘅建築一啲嘅實物證據可以保存到落嚟，咁所以兩者平衡之下嘅話，我就覺得應該係一個比較合適嘅處理方案。 另外即係都補充問一個問題啦，就係嗱頭先都講到就話今次即係提升咗一級嘅評級，咁都有賴於一啲民間團體啦自發咁去做一啲嘅即係調查啦、一啲嘅研究啦，咁跟住向有關嘅部門去提出一啲嘅資料啦咁樣。其實有冇一個空間係真係有關個部門自己去做多啲？因為始終其實如果一個社會你要真係認真去做呢啲叫做即係古蹟保育嘅工作咁下下依賴即係民間自發，好似有啲係咪有啲限制咧？因為即係咁啱民間有人自發做得好，咁就做到啦；冇人做就冇人做噶咯噃，咁嚇。 係啱。明白，咁呢一個首先係要感謝呢、這個各方嘅民間團體啦，呢、這個係亦都即係對我嚟講嘅話，佢係非常之即係好嘅一個了解呢個歷史嘅一個機會啦。咁即係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就係、是、確實可能下即係點樣講，次次都係要依賴各方嘅高人啦出手，可能唔係一個咁現實嘅一個事情啦，但係因為按我嘅理解，其實因為AMO 啦，亦即係背後負責評級嘅同事或者佢哋相關嘅呢一個機構，咁政府部門啦，咁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嘅建築或者好多嘅案例啦，喺度等緊佢哋嘅一個資料調查或者係一個相關嘅審批工作。咁譬如話佢哋即係揾 identify 咗，即至少差唔多有8000座嘅建築啦，咁中間可能仲有陸陸續續要評級啊，或者係相關嘅升級嘅一個相關嘅工作，咁所以我亦都理解就係可能唔一定話每一個案例啦，每一個建築啦都可以去做到一個盡可能地搜集曬所有資料嘅一個事情。咁同時呢個案例我亦都可以咁樣睇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就可以鼓勵大家去關心歷史或者關心相關嘅保育嘅工作。咁大家係可以一齊去出一分力去。即係去將呢個工作做好啦，因為畢竟即係古諮會又好啦，或者係AMO 都好，按我嘅理解，咁可能係其中一個任務就係希望令到大家更加關心保育嘅工作，可以即係大家去共同關心即係呢個地區嘅歷史，咁可能呢個係一個契機啦，去鼓勵更多嘅無論係學者又好，或者民間團體都好啦，可以有唔同嘅聲音，可以去一齊去參加呢個保育嘅工作。 不過林永昌教授即係作為一個歷史嘅學者、歷史嘅研究者咧，某程度上。你在今次事件当中都会不会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制度上面有一些缺失呢？譬如你刚才提到在这个古迹办那里，他们有成八千个建筑物要做，明白的，这个是很海量的。但是当我们是基于一个人手限制而考量不到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其实往往就是一些珍贵的东西就没有了。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制度上面就是反映了我们对于古迹保育的资源投放的重视程度是不足呢，同埋资源投放亦都是不足呢？ 因为咁样讲嘅，因为呢一个而家嘅呢个评级啦，其实是一个叫做按照古諮會嘅讲法啦，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行政嘅一个行政嘅一个制度。咁无论是一级、二级或者三级建筑都好啦，咁本身唔係去改變佢嘅業權，亦都唔係改變佢嘅擁有權。咁更多係希望通過呢個所謂嘅一個評級啦，可以係真係揾到一啲係需要保護嘅建築，或者需要大家關心嘅建築，然之後可以提供一啲喺維修上面嘅一啲嘅幫助，或者係經費上面嘅一啲嘅資助啦。咁所以呢、一個即係點樣講，係一個非常之海量嘅工作。咁亦都可能係需要比較長時間去收集資料啊，去睇佢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係相關嘅一個相關嘅一個審核，或者係大家去討論嘅一個工作啦。咁確實啦，可能有一啲嘅建築唔一定係即係點樣講啊，咁好彩，或者係真係等得切啊。而我亦都知道，可能仲有好多嘅建築喺度等緊，或者好多相關嘅一個項目喺度等緊。咁但係確實而家呢個機制嘅話，可能係已經係現有嘅情況下面，可能已經係盡可能發揮到比較盡嘅一個功能啦，即係盡可能係已經係揾咗一啲比較需要幫助嘅建築或者係可能咁樣嘅項目，咁盡可能做咗一啲嘅實地調查記錄。咁因為本身記錄或者係相關嘅調查啦，都可能係要花費比較多 AMO 嗰邊嘅佢哋嘅部門啦，去做一啲嘅前期啊，或者相關嘅資料嘅收集嘅工作係啦。咁所以按我嘅理解啦，其實已經即係點樣講，呢個制度已經係發揮到已經非常之盡力去做相關嘅一個保育或者資料嘅一個收集嘅工作係啦。 好啊，多謝曬你啊，林永昌教授，唔該曬。係林永昌咧，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嘅委員，本身亦都係一位歷史以及係人類學嘅學者嚟嘅。 旅游乐园之 2023搜寻及飞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既中意旅行，更中意去睇靓景兼叹咖啡嘅 咖啡手刹达人 Vivian， 佢会同大家分享旅游希腊同西班牙期间发掘到嘅特色咖啡， 当中一定有难忘嘅故事啊！ 哇，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宗、 刘莲、 欧海星加埋 Vivian， 旅游乐园2023年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都请嚟咧，就系协助系发掘到弥敦道190号呢一栋嘅洋楼咧嘅历史故事嘅其中一个团队嘅成员啦，就系考城学社嘅创办人何尚恒啊，何尚恒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 系嗱喺今次嘅事件当中咧，就似乎系反映咗咧系古諮會佢哋去考量个建筑物系咪值得去升级嘅时候咧，主要就系讲个硬件嘅保存啦，咁啊未必咧就系考虑到佢入边嘅一啲嘅历史故事。你哋又点睇呢一个嘅方向呢？ 如果讲翻头先嗰样嘢，咁我想提出嚟疑问，即系例如古諮會会根据六个项目啦，即系历史价值啦、建筑价值、原真性、罕有程度、综合价值同社会价值嚟评分嘅。咁假设如果有啲建筑物佢喺某个 aspect 度好高分、好珍贵，咁而喺另外啲建筑物可能未必系非常之高分，咁喺个制度入边点样处理呢？咁呢个可以系可能大家可以思考嘅问题嘅。咁琴日開會嘅情況我都有聽嘅，咁佢哋用咗好多嘅時間係討論，好似喺度找不同咁樣，即係舊原本係點樣，之後係點樣，咁呢樣都係一個認真嘅考究嚟嘅。咁都係有時即係香港好多嘅建築物其實除咗一啲特別嘅用途，例如廟宇同教堂，其實好多甚至是半島酒店入面其實都改動過，即是 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面，因为那个轮替或者个交替或者个发展非常急速呢，其实很多平民或者其他民间的建筑物都是里面有个改动的，那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那而讨论个建筑物入面个间隔改动几多，这个有时都是重要的。那不过睇返弥敦道190号，佢其中一样好特别嘅就係佢有个历史嘅价值，就係同日占时期嘅一段好特别嘅历史有关系。咁、而嗰样嘢就係、大家可能觉得好多建筑物或者唔少建筑物都係同日占有关，但係弥敦道190号係一个民间嘅建筑物啦，而又喺日占时期俾日军征用过。咁而当时的业主又正正居住在楼上，这个处境其实已经很特别了，那是可以成为一个都几即亲民的一个历史教材咯。因为我们平时会看一些历史的资料或者教科书啦，那其实那些资料是比同民众有少少距离的，那唐楼或者洋楼的种类型的建筑物其实近时是很常见的，平民都很大部分都是居住在里面的。咁而呢啲咁特別同日軍有接觸或者同情報工作有關係嘅建築物，其實喺香港係非常之少咯。咁、而你睇翻唐樓或者洋樓呢一種類型嘅建築物，喺香港嘅市區而家其實得翻160幾棟咯。喺近時可能好常見，咁但係而家得翻咁少。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咪仲要用翻即係用翻嗰把？用嚟度古迹或者其他类型，例如庙宇啊，或者可能系炮台之类嘅尺嚟度翻佢咧，会唔会喺个机制入边有啲特别嘅情况系可以处理到咧？咁当然你都话要公平，全部建筑物或者全部构筑物都要用同一把尺度嘅。咁头先嘅就系我提出嘅疑问咯，系啦。 系我谂阿何尚衡你个讲法，即系话其实你如果喺嗰个所谓历史意义、那个历史故事嗰度，当一个即系建筑物佢真系喺嗰一方面佢层面系高到一个程度嘅时候，咁其他啲硬件嘅嗰啲嘅即系标准系咪一定咁重要？或者如果即系用一个我唔知啦，即系用一个好我。譬如非常常識性 common sense 普通人嘅諗法就係、如果你講英國莎士比亞故居咁佢唔需要個建築有任何嘢㗎，佢總之係莎士比亞嘅故居就得㗎啦嘛，係咪，即係以莎士比亞嗰個嘅地位，佢個對英國文化嘅。 誇張啲咁講。 係啦，即係其實係咁㗎嘛，即係如果佢嗰個軟件個歷史意義係可以去到嗰個位嘅話，咁其實個建築物仲係咪即係啲乜仲係咪咁重要呢？咁當然呢個係誇張嘅比喻啦。咁但係講返就話，咁如果引申即係廣泛啲咁講，即係唔係話淨係而家嚟到190號嗰個 case 啦，而係成個機制入面，你覺唔覺得都真係似乎係而家嘅即係古諮會個機制係對所謂嗰個遠性嘅嗰層面個歷史故事個真係關注度不足呢？呢、這個唔係同埋個關注度不足唔係話淨係話呢個 case 究竟得唔得，而係講緊點解？譬如一個 case 咁，點解要民間自己發，即係用咁大嘅力量先去俾到，即係做到出嚟先俾到佢？會唔會而家個機制本身係有啲即係改善嘅空間，有啲位係不足嘅咧？ 如果你咁講，其實好多嘢都係改善，即係例如第一就係嗰個資料搜集或者嗰個研究嗰方面係有不足啦。咁因為佢哋評審係根據佢哋揾到嘅資料而評定噶嘛。 嗯。 咁如果冇人揾或呢啲資料或者佢哋本身揾得唔詳細，其實可能佢哋嗰個判斷都未必係非常之客觀嘅。咁佢哋講客觀或者佢哋講公正嘛，係啦。咁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頭先之前嗰位學者都有講過、就係其實有成8000幾棟嘅建築物，可能係佢哋普查咗啦。咁都係你睇佢哋每年應該正常嚟講就開4次會啦，每次會可能係審。最多十，你當十棟建築物啦。咁你幻想到，其實可能一年係評審或者審議40棟啦，俾佢即係俾多咗佢啦。咁其實十年都係得400棟啫。咁嗱，十年400棟，咁假設佢有幾千棟建築物，咁喺呢個城市發展嘅過程入面，其實已經不停消失緊喎。咁而家呢個制度或者而家呢個機制有冇處理過呢樣嘢咧？即係嗱，用比喻啦，即係你當。呢啲建築物係一個病人，咁佢哋就好似係個醫生幫呢啲病人斷症啦，俾個評級佢啦。咁喺啲病人排隊個過程期間，其實好多個病人已經死咗，咁醫生就有限咯，係啦。 嗯。 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比喻啦。咁嗱，頭先係咯講嗰兩個問題就係、是、研究方面啦，即係資料搜集啦。咁如果你睇嗰個佢哋嘅 historical appraisal， 其實有啲係好簡略嘅，係啦。咁第二就係嗰個處理個機制嗰個速度啦。咁、第三就係我頭先開頭講嘅就係、是、會唔會有啲係喺某個 aspect 係好重要，而其他可能係因為后来的改动或者后来城市发展令到它没那么重要呢，是啦。 是。何尚仁大概还有剩三十秒，即是想问今次评了做二级历史建筑，对于、保育这栋的建筑物你们看到会不会有任何的帮助，还是没办法改变到、业主的一些决定呢？ 其实有这么多人关注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是令到社会更多人、重视历史啦。如果你樂觀啲或者另一個角度睇，其實一二三級都係一個冇法律保障嘅一個嘅，有啲人叫橡皮圖章啦，咁係一個認證咯。咁而呢個認證係幫助到公眾認識個歷史，或者令到一啲 即係另一個層面發掘到一啲嘅歷史故事啦。多謝你啊，何尚恆，時間所限，傾到呢度。